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哭，她爱哭。这天子又不是你家的天子，你管他得甚啊？ 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 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这过的门去呀，哎，还指不定有坑席没有呢。 是你的小人，哎呀，不要哭了呀，不要哭了啊！ 小姐，他要哭。 原来如此，阿小天使他也到贫富相遇，渐渐身体故而啼哭。 啊，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！嘿，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，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

水 听啊，这叫苦连天的，听着快难受。 下面出场的是王云秋，他自幼倾心程派艺术，18岁时经王瑶卿介绍拜程砚秋为师。王云秋自幼失去父母，程砚秋十分怜悯他，就将他收为入室弟子，负责教养一身，这使他获益匪浅，能得以真传。他唱作全面，表演细腻，成味纯正。 吃可甜不来办，你应不是 找球。 Thank you.

你家

此为苦，怎么也不与我商议商议呀？ 哟，古老人，您那不能这么说呀，谁叫他们赶上发大水了呢？